欢迎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晚同大家讲下这个新冠病毒疫情之下的脸状。大家知道呢，香港上个月呢曾经出现过很恐怖的情况，就说见到急症室呢就是好像变成乱葬岗。我看到很多照片了，又说那些人尸共存共处，很多人都引起很多议论，究竟是不是香港的殓葬其实会很多瓶颈出现了，变成是应付不到。今晚呢就请来两位嘉宾呢，都是从事殓葬行业的，一位是吴思源先生，另一位是我们电话上的周振贤先生。阿燕， 是 听到了。 阿贤你好，阿贤你好啊， 吴伯你好啊， 你好你好， 咁啊，或者叫阿吴思源兄打个桩先。依次咧，或者你先同听众讲讲，未搞出呢啲咁样嘅情况，脸状出现咗瓶颈嘅问题嘅之前，一个普通嘅正常嘅香港嘅脸状嘅流程嘅一个，譬如有个人过咗身，咁嗰个流程系会点样嘅？ 嗱，嗰個流程咧就大致係咁樣嘅，即係當一個人喺醫院啊，或者邊個地方過身咧，咁咧就呢個醫院或者殮房咧， 死亡文件 係啦，就有一個文件嘅。 幾耐到要？ 咁呢個文件咧就正常嚟講，如果叫醫院文件咧，就兩至三個工作天，咁咪攞到。咁攞咗呢個醫院文件咧，即係嗰啲叫一般人就稱之為臨時死亡證啦。咁咧就跟住就去呢個政府嘅死亡登記處咧，就去攞嗰個死亡證。咁嗰度咧就現場攞噶啦。你攞咗醫院文件咧，就即時就去攞。咁攞咗之後咧，就可以排嗰個火葬期嘅。咁如果正常嚟講咧，就如果家人冇乜特別嘅要求咧，就一般你攞完死亡證之後嘅大約係十日八日內咧，都可以辦喪事嘅。咁如果有啲家人要求高嘅，譬如話要特別又要揀場啊，又要揀埋時辰八字啊，咁咧，咁可能佢兩三個禮拜後都唔奇。咁但一般嚟講都係大概兩至三個星期內咧，完全可以辦妥嘅。咁又包括埋個火葬或者土葬。咁即係話咧，如果喺呢個疫情之前嘅正常情況，一個人死咗之後咧，就應該三個禮拜內咧就可以辦妥曬所有後事嘅。 係，咁佢死完之後個屍體有個停屍間㗎嘛？ 係。如果停尸间一般有两个处理做法嘅。嗱，佢当然佢可以留喺政府医院嘅嗰个殓房啦，或者系政府嘅公众殓房啦。咁嗰度咧就即系当然政府要求咧就你一两个礼拜内就要搬走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一个月后咧，咁一般医院殓房都唔会话夹硬将你攞走嘅。如果万一嗰个殓房真系full house即系多咧，咁佢都会咧系将你转去其他嘅政府公众殓房。政府咧就一定有个责任咧，就同你保存嗰个遗体，一段都颇长时间嘅。咁有啲人咧，佢屋企又冇家人啊，有啲嗱，当然呢啲好特别嘅情况下，佢即系摆到咧三五个月都试过嘅。咁政府咧都有人情味，佢又唔会话三个月后咧就夹硬将你掟去沙岭啊咁样。咁政府从来系唔会咁做嘅。 咁呢啲咁样嘅情况，遗体嘅停尸间香港有几多咧？ 佢咁樣講法嘅，呢個停屍間咧，其實就等於個殮房。咁咧就政府所有嘅叫做公立醫院咧，其實都有殮房嘅。咁啊，私家醫院咧都有殮房嘅。 每張殮房可以有幾多？可以擺幾多？ 咁啊，各有唔同啦。咁啊，如果有 最大喺邊度啊？ 有大醫院咧，佢香港就兩間龍頭醫院啦，即係呢個伊麗莎白醫院啊、威爾斯醫院啊同埋瑪麗醫院嗰啲就好多格嘅。咁咧就如果有啲細嘅醫院咧就可能個格數比較少啲，但都有即係十零廿格都會有嘅。咁如果係私立醫院咧，即係私立醫院咧，即係通常佢哋收嘅證，即係個死亡嗰個比例咧，就比政府醫院咧係略為低啲。咁佢哋私立醫院嘅殮房嘅格數咧就相對比較少嘅。 咁香港今次依個疫情咧，對而家最新嘅報道應該係。死亡人數超過九千噶啦，依家今日嚟講 係啦係啦，嗱呢個呢度八千幾九千咧，其實基本上係九成咧就係呢個第五波嘅，咁即係話咧。 就我哋過去呢兩個月咧，其實個死亡數字係好誇張嘅。 係啊， 咁因為香港 而家今日十零個啫， 今日十零個。 以前咧就緊張時期，日日都過 過百啊，百幾二 百 嘅，係啦係啦係啦。咁百幾二百咧，就即係差唔多等於係正常情況下香港每日嘅死亡數字都係百幾啫。咁即係話咧，差唔多係 double 咗嘅。咁因為咧而且呢個 double 嘅，即係呢個嘅倍增咧，就喺短短嘅一個月內發生。咁變咗呢一個月咧，就所有原本的流程包括咧系停尸间嘅格数啊、出死亡证嘅时间啊、排火葬期咧嘅全部咧都系 滞后， 系全部滞后，而且系好严重滞后嘅。咁、所以咧呢过去一个月嗰个嘅恶劣嘅情况咧，其实系可以理解嘅，因为主要就系因为你个数字突然间喺短短嘅一个礼拜内咧系倍增啊嘛，咁啊倍增到咧成每日成百几个、二百个嘅死亡，咁根本冇可能处理到嘅。咁但系呢个最恶劣情況咧，而家過咗噶啦， 係 即係而家慢慢消化， 現在疫情 基本上係消化咗啫。最惡劣嘅情況下咧，又話個停屍間又唔夠位擺啦，連棺材都唔夠啊嘛， 係 咪有兩三日就 係啊？內地用水運過棺材 係啦，咁但係根本咧，如果棺材唔夠嘅情況咧，就差唔多係三五日內已經處理咗噶啦。 咁嘅問題就話你呢、這個係咪其實呢個咁樣嘅殮葬行業亦都係應付唔到咧？ 基本上應付唔到嘅，所有嘅差唔多絕大部分嘅殯儀館啊，嗰啲嘅房間啊、禮堂啊，全部係 book 到滿曬。咁殯儀館嗰啲嘅停屍間亦都係滿曬。咁有啲殯儀館咧都係將某啲停屍間嘅格數咧係讓嘅俾政府用嘅。咁包括埋咧係做呢個殮葬嘅行業啊，譬如佢五工啊、靈車全部都唔夠使嘅。咁差唔多咧，嗰啲譬如我哋識嗰啲朋友嗰啲五工咧，差唔多一個月咧係每日。即系都系做到夜晚十二点咁样嘅。 咁、要问阿贤啦，阿贤系五工嚟嘅，你系咪试过非常之磨冇得瞓啊？ 基本上就每一日都系做嘢啦，因为实在个量实在突然间系太多咯。 多咗几多倍？ 三倍啦。 三倍。 系啊，之前开个火化炉可能系讲紧一百个嘅，咁依家一日开三百个，咁、即系本身出殡嘅每一日嘅出殡就有一百个出殡，依家就变咗有三百个嘅出殡咯。 咁你做唔做得切啊？三百个？ 三百个就根本就我哋系由朝做到起码都五六点噶啦。 五六点。 系，同埋佢政府好奇怪嘅，佢咧开嗰啲火葬场咧，可能系今日就开，听日后日，咁啊无端端就会有一啲突如其来嘅工作系会俾我哋咯，所以系都几危机嘅都。 咁样，咁啊嗰啲有冇一啲即系叫做其实好似传媒咁报道啊，好多人根本就唔。直情就直接喺醫院就車去火葬場，根本冇任何即係儀式。 係啊，因為依家好多都因為疫情關係啦，好多都係好簡單咁樣，可能一架棺材車，跟住有個棺木，跟住就去殮房嗰度，尤其是富山殮房啦，係最誇張嘅。 點樣誇張法咧？ 誇張法啦，因為佢有成咁多個貨櫃，有成十幾二十個貨櫃。我當佢一個貨櫃。五十个遗体啦，咁样基本上就佢哋系做唔切嘅。 有一个货柜可以装五十个遗体，咁总共有几多个货柜喺富山啊？嗰时 好似依家都有成二三十个嘅都。 二三十个咁嗰度当佢二十个计啊，咁每个五十嗰度成千个。 成千个系啊，就好夸张啊！ 成千个遗体喺度。 系啊，最夸张嘅时间系讲紧我哋去富山殮房攞文件，基本上就好似超级市场去买嘢咁咯。可能有十几二十人喺度，大家排住队喺度等去攞派文件咯。 但阿吴兄啊，你话通常正常嘅程序一两三日就出到死亡文件。 系 咁，而家喺嗰个高峰时期，死亡人数高峰时期，系咪出文件啊慢咗咧？ 我慢好多啦， 慢几多要拖几耐啊？ 嗱，差唔多咧就系、是、嗱，或者我讲嗰啲资料咧，一阵间就等阿贤咧，亦都可以补充一下嘅。嗱，基本上咧就系、是、原本不如两日要做嘅嘢，而家变咗五至六日先做到啦。 系 即系全部嘢就拖后大约系三倍嘅时间嚟。 因为死亡人数多三倍嘛， 系啦系啦系啦系啊，咁所以每个程序咧就多咗三倍时间啊，咁虽然咧。 大部分如果是新冠過身的人都是採用那個直接就由即是殮房就拿了遺體，因為他又不能夠化妝換衣服嘛，那麼拿遺體的時間就很快，那麼立刻就放入棺材，跟住就搬去火化場就做一個簡單的儀式，那就是說那個儀式呢就會短很多，但是呢那個儀式要辦得成要用的時間呢就等於正常的三倍時間了，這樣 哦哦，主要就是说首先第一件事死亡文件迟了。 是。 那么拿到死亡文件就快很多了。 是一拿完死亡文件跟着就去排个火葬炉了。 啊 火葬炉。 火葬炉又迟了。 又迟了是啊。啊当然到后来因为中间是有些阶段的。因为那个第五波和他死亡数字突然间快就政府就不会说他一快他立刻就是加炉加班他没有的。政府没有那么快的。其实头那差不多是十几日的政府是用回传统的方法来做。所以头那十零日是最夸张最严重。但到了十几二十日后了开始呢就报纸又闹啊记者又闹啊跟着那些家人就喊晒啊跟着上网啊上电视接受访问 然后他才变通 政府又变通了那变通呢包括呢就是说呢他加班咁咧就連個死亡登記處咧嗰個服務時間就加長啦，咁然後咧就係火葬爐嗰度咧就加長時間就加爐啦，咁加爐咧又加到好長噶，咁同埋咧就夜晚咧就差唔多加到係一半夜都仲可以燒嘅，咁即係話咧我哋平時咧五點鐘咧所有香港嘅六個火葬場咧閂門啊收工嘅，咁但係咧有一段時間咧差唔多你可以做到七點鐘八點鐘嘅，咁我哋啱啱嗰段時間大約係。四月中到咧，四月頭到咧，我哋有時夜晚啊，十點幾咧，仲見到啲靈車咧，就喺度行嚟行去嘅。咁以前咧，其實啲所有靈車咧，就七點後咧，全部拍曬紅磡收工。但嗰段時間咧，因為火葬場咧仲未 收爐， 仲未收爐啊嘛。咁咧靈車出翻嚟市區咧，嘅可能已經係九點十點嘅啦。 哦，咁即係話最混亂時期就係喺應該係三月中之後，三月中。三月尾 係啦係啦， 四月頭又好啲。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即係有十幾日咧，好瀨氣嘅。 應該啦嗱，你話最嚴重咧，就應嗱，譬如三月頭開始個第五波啦。各樣的死亡數字上升，其實最嚴重咧，我應該我自己睇咧，大概係三月十號左右，一路就至到咧係三月底，即係有兩至三個禮拜咧係最差嘅。 即係政府就唔識得變通。就用翻傳統嗰種做法，按即係既往嘅規則， 係啦係啦， 咁就但啲嘢真啱咁快。 係啦， 如果傳媒唔鬧啊，啲家人唔嘈啊，冇人批評啊，佢哋就照係咁樣。 可以咁講嘅，可以咁講。嗱，因為嗰段時間咧，政府仲係要鼓勵公務員在家工作噶嘛。咁即係話咧，你原本咧係殮房啊、死亡登記處嗰啲職員咧，其實有少部分咧已經在家工作嘅。咁即係原本就算你係冇話突然間每日係死多百幾人咧。根本上已經係唔夠人做，咁再加埋有啲在家工作各樣嘢咧，咁政府咧就即係後知後覺，咁去到大概係十幾號咧，即係個輿論鬧得太犀利啊，咁政府立刻改啊咁樣，其實政府改咧都算改得快嘅，即係我覺得。 系 啊，虽然改嘅时间就慢，但佢一改咧，立刻一改咧，佢又立刻即系雷厉风行咧。咁其实好快，即系一个礼拜到咧就消化咗嗰啲问题。 哦，但系将来啲嘢都要检讨喎。 啊，呢、這个要檢討 要 检讨 嘅，即系话啲，其实可以即时就可以即时做出回应嘅。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阿贤有冇补充啊？ 我嘅补充咧系，譬如有一啲个案啦，譬如系可能系二月嘅月尾咧，当佢廿八号。咁你嗰個人咧就廿八號走咗嘅時候咧，可能係要等到三月嘅廿八號先至可以去殮房度確認個遺體咯，家人。 咁耐？ 係啊，調翻轉講就變咗係個遺體，其實就變咗佢喺個殮房裡面就咁樣，就係因為你殮房冇發文件俾啲家人去做嘢，就變咗咁樣，就起碼擺咗起碼個幾月後。 哦。摆殮房过几月， 真系好差噶，其实 啊，点可以拖咁耐啊？吴兄啊， 嗱，呢个情况咧咁样嘅，因为咧佢 即呢個情況我都留意到報紙係有講嘅。咁因為佢中間推嚟推去咧，佢家人就打電話去問原本個醫院咧又話唔知道會送去邊個殮房。因為送去殮房咧，有陣時都係譬如 A 殮房，又因為滿咗咧，佢又會由 A 殮房去 B 殮房嘅。 連個條嗰個遺體去邊度都唔知道。 係啦係啦，咁因為當時 追查 太亂咧，可能嗰啲文件都做唔切，或者佢哋係即係唔夠時間快，即係唔夠時間做啊。咁再加埋。中間咧涉及咧仲有兩個環節，第一咧就如果你係入公眾殮房嗰啲咧，基本上你要見警察，見完警察又要見法醫官喎，即係法醫官佢都要同你睇個 case 啊嘛。咁如果你咁多嘅時間咧，根本警察又見唔切，法醫又見唔切，或者警察咧手上嘅 file 咧多到成大沓，個警察都撈亂咗邊個 A 同埋 B 嗰啲個案咧，根本都記唔到咁多。咁所以咧就變咗就問無可問啦。佢話叫佢問翻原本醫院又話你問殮房，咁殮房 A 又推殮房 B， 咁 A 同 B 中間咧又要見警察同埋見法醫，咁變咗咧中間涉及嘅單位咧其實好多嘅。咁當一亂嘅時間咧，所有單位都話唔知道咩事。咁我諗頭先係阿賢講過個情況咧，我諗咧就唔係話太多，即係唔係話個個都2月28搞到3月28。但問題咧，我諗咧就搞兩個禮拜到咧，兩至三個禮拜咧都係相當普遍啦。 有冇試過先差唔多連個遺體都揾唔翻咁樣，即係啲搬來搬去？ 我就未聽過有嘅。 阿賢有冇聽過？ 哦，咁啊冇，咁啊冇聽過。 不過要耐。 系啊，系 应该来要追查啊，要追查。咁啲亲人系咪你哋所见到亲人系咪好悲咧？变咗咁连个亲人自己就最后一面嘅见唔到嘅，应该好多都系嘛？ 嗱，呢个系啦。嗱，因为第一咧就系、是、呢、這个新冠嘅病毒咧就系即系嗰个传播力啊，啲人咧好惧怕嘅。咁、因为咁嘅缘故咧，有两个环节咧就亲人咧就觉得系被隔离咗。第一咧就是、当嗰个逝者，譬如佢过身临终嘅时间咧，冇机会去见佢嘅。咁呢个就同好多其他传染病都系咁样嘅。咁但系呢个新冠因为突然间有百几单每日咁，都有百几个家庭咧见唔到嗰个死者。咁第二咧，因为咧就唔可以化妆换衫，所以咧最后嘅遗容咧，或者叫瞻仰遗容咧，基本上系做唔到嘅。咁因为咁嘅缘故咧，对家人嗰个打击系好大咯。 系好啦，咁我哋要听翻首歌，然后翻嚟继续同大家讲下新冠病毒疫情下嘅殓葬啊。呢首歌就系谢霆锋唱嘅《瘟疫》。 什么东西不懂朋友都说

即刻處理呢？ 嗱，這個咧，一陣間就或者可以問一問阿賢啦，啊，即係佢喺前線嘅觀察同個經驗咧，可能俾翻多啲嘅答案我哋。但係咧，譬如我自己嘅了解咧，其實大約嗰個最惡劣嘅情況咧，其實係應該一個禮拜內。 係。 咁咧就當政府留意到，同埋因為始終咧係醫護人員咧都好大嘅反感嘅，因為當時 臭啊嘛， 係啊臭嘅，同埋咧就係即係成個景觀咧係好難睇嘅。咁咧將外國嘅傳媒啊，全部上曬網啊，閒閒知嘅時間咧，其實政府都覺得係一件係即係好醜嘅事啦。咁所以係用咗差唔多一個禮拜到咧，就開始將嗰啲遺體咧，佢又好快咧，特別喺富山就買咗成即係幾廿個冬季啊，跟住立刻又去處理嘅。咁但係集中喺嗰急症醫院咧，即係急症室嗰度咧，大概係有五到七日到啦。 哦阿賢啊，你係前線，你可唔可以講下當時最惡劣嘅情況係點，去到咩地步啊？ 啊，最惡劣嘅情況咧，我相信咧係因為公眾殮房揸黑箱車嗰啲司機有好多確診咗，因為我都有啲朋友係揸嗰啲車嘅，咁佢確診咗之後咧，就令到佢嗰啲黑箱車咧就出唔到去醫院嗰啲急症室地方去收遺體，所以咧就堆積咗啲遺體就喺急症室嗰度，就係因為佢有啲司機確診咗，冇人揸車，當佢咧解決辦法嘅時候咧，到嗰陣時就係出高價，就揾我哋殯儀界嗰啲靈車咧，就幫佢哋由醫院嘅急症室殮房就搬啲遺體，就翻去公眾殮房度放。 哦，唔係公眾殮房唔夠位，而係冇車，原來喺依度。 係啊，因為佢嗰陣時有一個時間係三月頭嘅時候係確診得好犀利㗎嘛，每日啊死二三百人，咁啊有好多嗰啲揸嗰啲黑箱車啲司機咧確診咗，今日唔翻工啦，因為你政府要佢隔離啊嘛，咁你冇人翻工又冇人替更嘅時候，咁咪啲遺體咪喺曬急症室度堆積咯。 哦，咁啲家 所以佢哋。 啲家屬咩反應啊？咁樣見到佢哋啲遺嗰啲親人嘅遺體咁樣撇喺醫院度， 佢冇噶，佢家人佢會俾佢醫院打發咗佢走噶啦，佢唔會知道究竟個遺體放咗喺邊噶嘛。 哦，咁就問題就後來點樣出到咩高價嚟請你哋啲殯儀車嚟代替黑箱車？ 係啊，到時嗰陣時佢咪揾我哋殯儀嗰啲商會啊嗰啲。嗰啲負責人咪到時揾嗰啲靈車啊，睇下點樣去啲醫院嗰啲急症室殮房咯，再請一班人，係咩人都請嘅時候，就請嗰啲人就搬啲遺體去急症室咯。因為我都試過去過一次嘅，所以我就曾經見過咁嘅情況，所以我就講得到咯。 哦，咁但係後屘就話，但係嗰後屘咪有依個冬季。供应嘅初哋冬季未出现喎， 系啊，嗰时货柜未出现噶，所以嗰阵时喺医院殮房车嗰啲遗体咪车晒去啲葵涌殮房啊、富山殮房，但系未有冬季噶嘛，咁咪令到佢嗰啲正常嗰啲殮房咪全部爆晒棚咯，因为突然间系好多遗体四方八面车晒入去公众殮房里面咯，而佢哋亦都出文件出得慢。咁咪令到啲遺體咪全部堆積曬喺啲公眾殮房度咯，最嬲尾佢哋先至加啲貨櫃，其實佢根本就間間醫院已經加咗好多凍櫃噶啦。 哦， 但係嗰陣時係嗰個時間已經過咗噶啦，因為依家個數字死亡數字低咗，基本上佢依家加咁多櫃，已經係變咗拆過輕兵啊，應該叫做係咪？ 而家啲凍櫃都已經太多啦，已經啊，唔使咁 係啊，多得滯啦，已經多到根本都唔關事。佢又搏命起到之後，依家根本都已經跌翻啦，跌翻之後你起咁多， 係啦，今日死十七個啦嘛，今日 搏，到時咪又係冇用。 哦，唔知點善後啊又啊，拆過你後先係拆過輕兵，整件事都 拆 過輕 兵， 拆過輕兵係嘛？咁啊，吳兄啊，我聽你講過，你話因為依啲咁樣嘅。新冠病毒咧會出現一啲問題，又話佢啲海外嗰啲親友啊，你咪嗰時你搞過啲殮葬方面嘅搖佢嘅，搖佢式係點樣情況嘅搖佢？ 哦，嗱，個個情形係咁樣嘅，咁呢個咧就喺過去呢兩三年咧都係常有嘅，個情形咧就係因為好多。 人過身咧，無論呢個過身咧係基於正常嘅病、普通嘅病，亦或係新冠病即係呢啲係唔同嘅原因啦。咁但係咧嗰個情況就係佢哋喺外地嘅親友咧，因為翻唔切嚟香港，或者佢哋自己又患咗病，或者佢翻嚟要係14日、21日嘅隔離，佢哋冇可能翻嚟。咁變咗咧好多嘅喪禮咧。就喺現場個實體嘅喪禮出席嘅人就好少啦。 嗯。 啊，咁佢哋喺海外嘅至親咧，特別佢哋嘅兒女啊、配偶啊，咁佢哋想參與咧，只能夠透過咧嗰個視像嘅直播。 嗯。 咁呢場直播咧，差唔多係由2020年新冠病毒開始之後咧，大概到年中度咧就開始係興有視像嘅直播。 係。 咁一路到而家咧就好多嘅，而家差唔多咧係，譬如我哋辦嘅喪禮咧，就差唔多係10個之中係有5至6個咧係有視像嘅直播。 哦。 咁而家咧已經係普遍到一個程度咧，就算佢哋至親你翻到香港咧，佢都係想有多啲人睇。 係。 咁即係話咧，佢有啲咧，譬如可能係有啲堂嘅表弟啊，諸如此類咧，佢哋都想睇。咁於是而家咧就孤物論咧翻唔翻到嚟，就視像直播咧都成為咗而家喪禮嘅一個都幾主流嘅東西。 即以前就冇依樣嘢嘅。 以前冇，如果係2020年之前就完全係零嘅啦。 啊，而家就變咗5-6成。 係啊，即係我哋辦嘅喪禮有5-6成係有呢個直播嘅。 哦，即係個個都係而家直播，又通過視像有好處，即係唔會夠感染嘅危險。 呢個係一個原因啦。另外一個原因就剛才講，因為有啲人真係翻唔到嚟嘅。 係。 咁翻唔到嚟咧， 冇飛機翻。 係冇飛機翻，或者翻嚟個代價太大啊！譬如翻嚟咧，佢要隔離14日、21日，跟住又翻過去。咁佢如果佢哋打工嘅話咧，其實冇一份工係可以 afford 到咧。嗰個僱員可以成個幾兩個月唔翻工啊嘛。咁變咗佢哋咪翻唔到嚟咯。咁呢個嘅情況。很多兒女都覺得是很淒涼的，覺得好像很內疚，對不住先人，我們以前做過一些直播，那些兒女在海外哭了，差不多他覺得是對不住爸爸媽媽，因為他回不到來奔喪，這個都是， 有了視像就好很多了。 視像咧，我覺得係一個媒體咧，就讓佢哋都第一佢能夠現場睇到啦，第二起碼佢哋可以表達到，因為透過視像佢哋都可以喺對方喺，譬如加拿大喺美國，佢哋喺嗰邊嚟去講嘢啊嘛，即係講咧係哀悼爸爸媽媽嘅説話，諸如此類咁樣，咁變咗都有一個平台咧，佢哋可以表達佢哋嘅感情啦。 咁現場人又可以聽到， 現場又聽到， 又可以互動， 又可以互動嘅，雖然有啲時間咧有少少騎呢嘅，有陣時因為個 WiFi個系統咧，有陣時有啲情況下就唔係太理想。不過即係隨住而家科技嘅改善啊，同埋我哋對呢個科技嘅掌握嘅程度提高咗咧，就而家即係嗰個叫做即係出。即係甩漏嘅情況已經係少好多嘅，但早年咧有陣時係常有呢啲咁嘅情況嘅。 而家好暢順， 基本上係好穩定嘅， 好暢順嘅，而家好熟即係熟手嘅啦，已經 係啦係啦係啦。 有視像，搞啲咩視像會議費用貴唔貴啊？ 唔貴嘅，唔貴嘅，因為基本上其實而家咧，佢一般人佢哋自己都做到，如果佢哋用部手機做咧，其實都可以做到啦，可以上去呢個 FaceTime 啊，即係你有唔同嘅平台可以做到。咁但係如果咧要轉播入去。即係中國內地咧就比較複雜啲，咁但係如果係其他係即係歐美 就好方便， 係啦係就好。 即 係 中國內地就變咗又未必做到，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但係好多人親友喺內地喎。 嗱嗰啲咧，我哋通常建議佢咧就係即係錄咗之後咧，跟住再 send 翻俾佢睇，就做唔到個 現場， 即係實時嘅直播咧就比較困難啲。咁但係咧係譬如歐美澳紐嘅地方咧，完全冇問題。 就實時，即場可以睇到。 係啦， 內地就變咗係 block 住。 係啦， 嗰次就要事後。 係啦， 事後錄影俾佢睇。 係啦，係啦，係啦。 咁啊幾好啊！咁啊，而家就依個遙距喪事變係 都可以咁講嘅。而家咧，其實我諗過去一年咧，過去兩年咧，因為嗱唔單止喪禮啦，譬如嗰個婚禮又做唔到啦，即係婚禮就係出席嘅人又得咩4-5個咁樣，你有好多嘅即係姨媽姑爹嚟唔到。其實咧就唔少嘅婚禮咧，即係紅白儀式咧，都用咗遙距嘅方法嘅咧。 裏邊咧仲有個環節，我想問下兩位啊。就話因為試過一段時期，香港係唔夠棺木。 係 咁，如果唔夠棺木，連棺材都揾唔到嘅時候，個遺體點處理咧？ 嗱，呢度我 譬如拎佢，譬如火葬。 但係有個棺，連埋個棺木一齊火葬噶嘛，連個棺木都冇。咁你哋點處理咧？ 嗱， 係咪試過一段時期棺木係短缺？ 嗱，嗰個咧係一個嘅傳聞啦，即係話喺應該三月嘅某大概三月中度咧，咁咧就話傳聞咧就香港嘅現時喺香港嘅地方嘅棺木咧，只能夠應付到咧係未來兩三日咁樣。咁個業界都非常嘅恐懼嘅。咁但係咧就。即係真係令到話冇棺材嘅火葬咧，其實係從來冇發生過嘅。咁而且政府好快咧，係兩三日內咧，立刻咧就聯絡咗咧係國內，咁然後將棺木咧就係用船咧係運落嚟。咁以我所了解咧，就係兩三日解決咗呢個問題。咁或者可以請阿賢又可以補充。 阿賢補充下關於棺木嘅問題。 啊，棺木嗰啲我就反而冇咩補充喎，因為我從來都唔覺得會。如果你話冇棺木冇得出殯嘅，咁都唔係一家人嘅事啦，係全部人嘅事，佢都冇辦法噶。所以我覺得係，所以我從來冇擔心過呢樣嘢嘅喎，因為唔係一家人嘅事啊嘛。當你真係冇嘅時候，咁大家都冇噶啦，冇嘅時候就自然有啲辦法出嚟去解決咯。所以我都冇擔心過呢啲喎。 有冇見過喺啲冇棺木而拎佢火葬啊？冇啊。 咁佢火葬場唔會收噶嘛，所以從來唔會有呢樣嘢發生咯。 係啊，因為呢樣嘢係不可能發生嘅，因為我哋就火葬場嘅規矩一定要有個棺木裝住嘅。係啊，無論呢個咧叫所謂環保棺木啊，傳統嘅棺木，你一定要有個棺木嘅。咁如果冇棺木咧，唔能夠啊有張席捲住就拎佢燒咧，根本係不可能發生。所以咧嗰幾日咧，即係坊間嘅傳聞咧，咁我諗其實都。是有確實的， 即有個恐懼， 有個 不夠棺木，但係結果內地都用海運運到過嚟。係 啦，因為主要咧，香港咧就香港自己就唔會生產棺木嘅。咁香港嘅棺木咧都係通常喺東莞啊、喺深圳啊、廣東省嘅地方運落嚟。咁啊落嚟最多喺香港嘅廠房咧做一個加工，同佢油油啊，同佢諸如此類啫。咁但係當時嗰幾日咧，因為國內咧即係國內自己都確診啦，譬如即係深圳都封關啊嘛。咁變咗咧嗰啲嘅貨運咧，嗰啲車咧落唔到嚟香港。其實就同頭先阿賢講。即系话咧，有几日嗰啲嘅嗰啲遗体咧留喺医院个情况一样，就唔系话咧系冇一个地方俾佢储存，而系咧系运送嘅人确诊咗。 系 咁，当时咧运棺木嘅嗰啲嘅司机咧， 嗰啲运司 系啊，同埋嗰啲车落唔到嚟。 系 咁，于是咧就当时就业界咧就作一个推测，即系话现时譬如留喺香港嘅棺木咧，譬如我举例，譬如自己系有2000个喺香港。咁如果再冇新嘅來源咧，咁如果我就當每日消化400个咧，咁你5日就用曬啦咁樣。咁當時係一個咁樣嘅一個報道出嚟嘅。咁等啲報道一提出嚟咧，就政府都腳軟啊嘛，政府都 afford 唔到咧，你真係有呢樣發生。咁所以當時咧，應該就特區政府係阿林鄭咧，立刻就同咧國內嚟去溝通。咁咧係兩三日內咧已經處理咗嘅。咁所以話最惡劣嘅情況其實係冇發生過，即係話真係冇棺材。装个遗体而要火化或者土葬咧，其实系冇发生过嘅。 系啊，因为火葬场一定要你有棺木先可以火葬。 系啦， 冇嘅。咁但系会唔会有啲棺木都系嚟唔切油咧？你话喺内地东莞嘅地方做咗啲翻香港，然后再香港再加工。有冇一啲棺木啊冇加工嘅？有棺木但系冇加工。 嗱，我都未見過有咁樣嘅情況嘅，即係應該個兩三日咧，我諗就香港嘅廠房啊，香港嗰啲嘅入口商啊、代理商咧，都搏曬老命嘅啦。即係從一個棺木，即係落到嚟香港咧，立刻又加工，咁然後就供應個市場嘅。啊，咁咧，我係未見過一個棺木咧，咪一油嘅一半或者求其有個蓋冚住個蓋咧，嗰啲釘都未釘好，咁啊應該係從來冇發生過嘅。 但可能佢哋都要開。加工嘅喎 ，OT 嘅就嗰啲棺木山， 喂都唔奇嘅，啊，因為嗱，你講緊如果兩三日咧，的確咧係比較緊張，因為當時都即係有啲業界嘅人咧就推啲所謂環保紙嘅棺木啊，我哋咧就捐300个、400个出嚟就俾大家用咁樣，咁都有啲緊急嘅措施，即係善心人咧想去解決呢個問題嘅，咁不過就好彩咧，就即係我諗差唔多係用咗3日時間咧就解決咗啦。 咁阿賢，你喺前線工作，你有冇遇到一啲譬如嗰啲親人失控嘅場面咧？即係因為家人 有啊。咁你幻想一下，譬如個家人係由走嗰日開始計，跟住就將個遺體唔知去咗邊一個殮房嘅時候， 咁家人就打電話去醫院問又問唔到，打電話去問差人，差人又話叫你打電話去臉房問，跟住呢就叫你等消息，等下等下可能七日十四日，跟住等足一個月，到最後尾跟住有差人聯絡你話邊一日去確認遺體去認屍，認完之後跟住先至出份文件俾你去辦事，講下講下都可能係講緊個幾兩個月嘅事囉。咁、那個遺體基本上就已經係好多家人都選擇唔俾啲親戚朋友去睇個樣㗎啦，因為已經都走晒樣㗎啦，鑑三都因為實在時間太耐啦。 即係隔咗成個幾月個樣已經唔同晒啦。 唔同晒㗎啦，根本就都，所以佢哋去好多去認屍嘅時候根本都已經接受唔到啦，所以佢哋好多都決定到最後尾個遺容都唔會係俾啲親戚朋友去睇㗎啦，因為真係大家都接受唔到成件事係咁樣發生㗎嘛。 但係認屍係咪有困難呢？因為連個遺容都唔同晒。 哦，咁佢認屍嘅時候咁佢都係對晒啲資料先俾你睇嘅啫，咁個樣點都認嘅時候我諗點都有出入㗎啦，但係到最後尾都會認到嘅。 都認到吓。 係因為佢嗰個袋呢，因為呢佢都要用一個絲袋，其實一個咧係膠嘅袋咧，就係、是、即入住嗰個遺體嘅，咁變咗咧，你去認嘅時間都透過嗰個絲袋咧望入去咧，其實都唔係咁清楚嘅。咁當然咧個樣咧，好似阿賢話齋咧，就起碼都有個樣，譬如係即係男人女人啊，幾大年紀啊，頭髮長短啊，即係嗰個樣咧，基本上就冇話大嘅變嘅。咁等於你透過個絲袋，即係個塑膠袋望入去咧，其實又唔係好清楚。咁但係因為你去認屍咧，有其他嘅旁證嘅資料啊，譬如佢身份證嘅號碼啊，諸如此類啦，咁大家都覺得其實基本上是要穩陣的，就不會認錯的。但那個感覺上呢，就是跟所謂叫正常自然死亡，你可以即係 化妝 個樣， 又化妝， 現在 沒化妝 的了，咁呢個你又化妝化唔到，又換衫換唔到。譬如你之前著咩衫，即係入邊望入去咧，好似即係衣衫褴褛，咁望入去個樣咧，的確就好淒涼嘅。所以好多家人咧，頭先阿岑生提到個失控咧，就佢處理唔到咧呢個嘅即係呢個告別咧，係用一個咁淒涼嘅方式，啊個樣咧又好似變曬啊，衫又冇得俾佢換啊，諸如此類咧，咁佢哋覺得係即係喺個感情上咧，就去到一個叫崩潰啊、失控嘅狀態咯，咁樣。 依種好普遍啊！ 好 啦，好啦，我哋聽首歌翻嚟，繼續講呢個新冠病情下嘅呢個臉狀啊！呢個就謝安琪唱嘅《十字架》。 伸出手搀扶，做松开手警告，交出心恋爱，反得伤心的控诉，嫌弃我过分热情流露，或是仁慈得恐怖，烫手爱意怕碰到，宝不背上十字架，写我救赎未算好。奉献得到结局越残酷，教我为免上债再会变更糟，围墙变更高，围住了自己的去路，防护罩中变成坟墓，将真的我埋藏下去，爱到里独个尖尖。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600宗新冠确诊个案，单日个案连续第五日维持在三位数，再多17人染疫之后死亡。小学分阶段恢复面授课堂。卫生防护中心收到2宗本地小学学生和12宗国际学校学生快速抗原测试阳性的个案，另外有1名国际学校老师染病。卫生防护中心说，现时暂时未有硬性指标决定停课的安排，当局会留意校内每日个案数据，仔细调查之后决定。他相信每日返学之前做检测，可以将校内的传播尽量减低。由中央援建的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第一阶段工程完工，交付特区政府。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交付仪式致辞的时候形容，过去2个月本港疫情惊涛骇浪，累计超过118万人确诊，接近9000名的患者离世，令人伤痛。虽然现时疫情渐趋稳控，但是暂时不能够掉以轻心。随着学校陆续复课和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仍然是本港的防疫策略。为可能发生的新一波疫情做好准备，是必不可少的工作。警方拘捕3人涉嫌提供虚假快速抗原测试阳性结果至到卫生署的网上申报系统，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为首次同类型案件的拘捕行动，行动中检取3部的手提电话。警方在天水围、旺角同丽景拘捕1男2女，年龄介乎25至37岁，分别报称运输工人同文员。警方说，今次案件由卫生防护中心进行抽样检查，要求情报市民进行核酸测试之后，当局怀疑个案属于虚假资料，转介至到警方调查。3名被捕的人士涉嫌曾经上载不属于自己的快速测试阳性结果和身份证明文件。2名的女被捕人曾经以虚假的阳性结果申请病假。其中37岁的女子怀疑曾经确诊，并且上载网上的新闻图片。警方谴责有人滥用系统骗取隔离令意图放假，批评行为极不负责任，徒添政府社会的抗疫压力。荣登花剑世界排名第一的东京奥运男子花剑个人赛金牌得主张家朗说，有幸在世界杯 贝尔格莱德站比赛之后，累计积分成为世一，感到非常高兴同埋光荣。张家朗喺社交网站话：东京奥运之后嘅其中一个目标系成为花剑世界第一。佢感谢体院团队、教练、队友、父母家人、香港市民同各方友好嘅支持、支援同爱戴，令到儿时嘅梦想得以实现。张家朗又话：希望运动生涯每一场比赛都尽力发挥到最好，争取好成绩，亦都希望市民大众都努力走近人生目标，实现梦想，同时希望大家抗疫成功，一起过正常的生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797点，升3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46点，升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28.58，瑞士法郎0.949，加元1.263，人民币6.394，英镑对美元1.3，澳元对美元1.079，澳元对美元0.737，新西兰元对美元0.6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3.7美元。卖出1,956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至23度，吹和缓偏北风，渐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一两阵嘅骤雨，周末期间早晚较为潮湿，日间炎热。现时嘅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人生，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 大家好，我是李子健，今次主持新一辑的人生学堂，我会请不同的嘉宾，他们来自不同的范畴，不同的背景，我们很希望他们尝试在他们的人生的经验里面分享一下他们的看法，怎样去克服他们的困难。 四月二十三号起，逢星期六晚上九点，就让李子健教授带我们进入人生学堂。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建恩，制作周伟业。 詹姆斯·克里尔 James Clear 的著作《原子习惯》Atomic Habits， 扭转人对建立习惯的认知。要成功建立习惯，不应该单靠意志力，还应该借助切合人类心理的方法和系统。 不少国家都希望国民多捐赠器官，帮助有需要的人，但是英国、德国和丹麦的器官捐赠率都在20%以下。反思奥地利、法国和波兰的器官捐赠率都高于99%。你认为分别是什么呢？是某些国家的人心地比较好吗？其实有如此惊人的分别，只在于捐赠率高的国家采用自愿退出制 opt-out， 即是他们的国民过身之后会默认捐出器官，除非他们不愿意。 这个例子显示，环境的小改变可以能够带来大改善。所以要建立好习惯改善生活，可以由环境设计 environmental design 着手。 环境设计的要素在于减低做好行为的阻力，增加做坏行为的阻力。例如你想自己吃得更加健康，可以将垃圾食物收藏在隐蔽的柜里面，最好是门柄生锈很难打开的那种，之后再用新鲜水果放在多眼处，咁样你就会不知不觉之间食多咗健康嘅食物。 运用环境设计嘅好处在于简单舒服，唔需要经历克服诱惑嘅痛苦过程。呢、这个无疑对好多人嚟讲都系好消息，因为人人嘅心智强度都唔一样，可能有啲人先天意志力冇咁强，但系原来透过好方法都系能够改造自己嘅生活。当然，凡事唔能够过火。有些时候我们都需要咬紧牙关砥砺前行，关键是找到真正有意义的目标，有智慧地去燃烧自己的意志， 以回应生命对我们的诘问。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原子习惯》，作者詹姆斯·克里尔，由方志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仲有最后一节，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咁啊，我哋今晚嘅话题讲新冠病毒疫情下嘅殓葬。咁啊，两位嘉宾就系直播室度啊，吴思源先生同埋电话上咧就依个周振贤先生。咁啊，而家最后一节咧，我就想听下两位咧讲一啲即系话悲苦嘅、凄苦嘅喺呢个殓葬疫情之下，呢个殓葬疫情下嘅殓葬嘅古仔。有啲咩好特別？你哋體驗好深刻嘅，令人即係久久唔能夠釋懷嘅一啲咁樣嘅慘事，可唔可以同聽眾分享咧 ？OK， 好啊。嗱，我就先講兩個啦，即係一個咧就係比較舊啲嘅。啊，其實舊嘅意思即係啱啱就兩年前咧就新冠開有2020年嘅下半年，一個咧就新啲嘅，啱啱就係即係呢個禮拜發生嘅事。咁啊，講個新嘅先。咁新咧就而家咧個社會風氣咧，慢慢就已經係較為好咗嘅。即係最惡劣嘅情況，無論係咩唔夠棺材啊，或者咩屍搭屍啊，諸如此類咧，其實基本上過咗嘅。咁但係而家仍然咧就存在一個問題咧，就因為佢哋唔能夠瞻仰遺容，唔能夠為先人化妝換衫。咁同埋加埋咧，就喺心理上咧，就係仍然大部分嘅新冠逝者嘅家人咧，都覺得咧，即係因新冠而死咧，好似係一個比較次等啲嘅，或者咧係受到人嘅歧視咁樣嘅。咁佢哋咧就即係苦苦央求咧，有陣時佢哋都問我哋嘅話啊，咁你哋幫唔幫噶？啊，或者話如果佢係教徒嘅話咧，佢想喺教堂舉行，咁但係佢哋咧就好驚咧，就教堂咧都唔肯開放係俾新冠嘅逝者喺度舉行喪禮嘅。咁但係咧就而家咧，我就同心機旁邊嘅朋友講咧，基本上就係並冇任何嘅歧視，我哋覺得咧任何嘅逝者咧都配得係一個自然正常嘅一種嘅尊嚴，我哋咧應該係有個俾個尊嚴俾佢嘅。咁而教堂咧，而家亦都係開放嘅，即係你個棺木 有開始啊， 有開始係有嘅。咁只要咧，當然都要符合衞生條例啦。譬如你而家暫時都唔適宜係瞻仰遺容啦，或者個化妝，因為你係唔能夠化妝換衫啊嘛。咁變咗就唔需要瞻仰嘅。咁但都可以用其他嘅方式，譬如話家人可以獻花啊，可以悼念啊，其實都有啲方法咧可以補救彌補家人嗰種嘅內疚虧欠嘅感覺，咁即係比較新嘅情況已經好轉咗。但我想講咧，就係兩年前咧，嗰次係真係比較難堪嘅，因為咧大家留意到咧，就當一個人係死於新冠咧，即係佢係感染咗新冠咧，如果佢嘅直屬嘅家人咧，就都係感染新冠嘅機會其實都好高嘅喎。咁所以我哋兩年前做一個咧，就係一個好年老差唔多成100歲嘅婆婆。咁但佢有三個兒女，三個都係新冠嘅病人，三個都70多歲嘅啦，70多、80歲， 佢都過百啦。 係啊，佢又過百。咁但三個咧，因為佢哋當時就四個一齊咧，即係同樣差唔多時間咧係感染新冠，係呢個係第二波嘅，應該係第二波嘅。咁佢全部入醫院，結果嗰個婆婆係過身，咁三個兒女咧就大步攬過啦。咁但佢哋都要喺醫院住一段時間喎。咁所以第一咧，嗰個喪禮咧就距離嗰個婆婆死亡咧差唔多2個月嘅。咁的確就出現頭先係阿賢講個問題咧，即係個遺容已經係變化曬㗎啦。咁根本冇可能換衫化妝諸如此類啦。咁樣，咁嗰次咧，因為佢咧佢係諗住其他啲家人咧都唔會出席，因為大家都覺得嗱。個死者又係新冠嘅 嘅，因為新冠咧而過身，而佢嘅家人亦都係新冠嘅康復者嘛。當時咧，啲人對於新冠康復者咧都彈開嘅，驚咧會唔會佢都仍然係帶有病毒啊咁樣。咁所以咧，佢哋嗰日咧出席嗰個安息禮咧，其實佢哋得佢哋幾個人啫。 哦， 咁佢哋 冇親人啊，冇 其他人咧，得好少啊，即係兩三個啦。咁佢嗰幾個嘅兒女咧，嗰時喺醫院咧係所謂叫認遺體啦，佢哋咧就要求咧。就俾佢陪媽媽咧，係俾一個鐘頭佢。咁當時醫院嘅殓房嘅正常嚟講係不可能嘅。咁但係殓房嘅職員咧，亦都係有個同情心，即係見到呢三個都係長者嚟嘅，哇喊曬咁樣坐喺度。咁結果咧，就我哋咧係陪呢三個嘅即係長者咧，就坐咗接近一個鐘頭。其實喺醫院殓房啫，喺一個非常唔係咁唔係理想嘅環境咧。但我哋咧就係即係懷念佢哋咧對媽媽嗰個思念。咁我哋都係俾足夠嘅時間，亦都係殓房職員嘅合作配合咧。結果佢哋咧就喺殓房咧係陪咗媽媽一個鐘頭，然後先去到咧火化場去做一個嘅少少嘅告別禮。咁嗰次我印象好深刻咧。即係話咧，其實社會大眾對新冠嘅逝者咧，的確係存有一個好大嘅歧視，嗱，以至到咧連帶佢嘅家人咧，都覺得佢家人咧都會咧有傳染性嘅。咁而家已經係好轉咗嘅，但係當時咧曾經有段時間咧，就係總言之，一睇新冠咧，就無論業界又唔敢做啦，或者其他親人去送殯都唔敢去嘅。咁我覺得咧呢個情況咧，我都希望咧可以早日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咁樣。 即係而家問題個個標準唔同咗，就唔係話你是新冠的病患者或者康复，最重要是你是有没有打针。有聲音係 啊，咁但係而家呢個就連帶另外一個小問題啦，我都希望長遠解決到啦。就有啲人咧，譬如入去殯儀館或者去教堂咧，去出席一個安息禮一個送殯咧，就因為佢哋符合唔到嗰個安心出行同埋打針嘅條件咧，就被拒於門外。咁樣好似你啊入唔到餐廳咁一樣咧。而家如果教堂都唔得嘅，你一定要嘟啊，要有提供嗰個打咗兩針嘅證明。咁有啲咧就造成有少少嘅摩擦。咁有啲至親咧，門口咧又坐到又唔肯走啊，或者諸如此類咧，咁呢啲小問題咧，而家都要解決緊嘅。咁、或者就阿賢咧講下咧， 阿賢有冇古仔啊？可以講下。 古仔啊冇，不過我覺得咧有啲疑問嘅，譬如有啲咩疑問咧，好似依家其實新冠嗰啲遺體啦，入曬膠袋。一個透明袋，一個絲袋啦，咁已經其實入住咗噶啦。咁其實開頭疫情爆發嘅時候啦，咁我見到醫院啲殓房啲職員啊，公眾殓房啲職員啊，個個都著曬保護衣，個個都係做好曬準備。但係當好似依家到個幾月啦，到依家嘅時候。我又覺得佢哋已經個個都做到好習以為常，又冇著保護衣啊，咁樣都要平時咁樣出遺體。 啊，以為好，其實未過喎、那個疫情。 但係我其實有個疑問嘅，我個疑問係究竟有冇一個專家係可以講到，其實一個遺體佢就算係新冠病毒死咗之後，其實佢會唔會有個傳染性呢？因為點解咁講呢，我又覺得。好似佢依家咁样走咗之后咧，个即系已经系依家好多啲职员都已经系冇着保护衣，都好似习以为常咁样去处理遗体嘅时候，咁其实好似依家咁样，唔俾着衫化妆，咁其实系咪一个政策里面又系落后咗咧？可能依家个其实个情况系可能好多遗体都可以清洁着衫化妆嘅，但系只系你哋之前大家对嗰个病毒唔认识而去否决晒任何一样嘢，而咁我又想问下，咁究竟几时可以同啲遗体着衫化妆呢？因为咧，点解咧？因为好多老人家都可能儿孙满堂嘅。咁佢走嘅時候，你又唔可以幫佢換嗰套衫，又唔可以幫佢化妝，咁樣好淒涼咁樣喺個膠袋裏面就咁放落副棺木，咁樣就送去火葬場嘅。咁其實係咪都有少少咁做人子女嗰啲，可能都想做翻好啲件事噶嘛？但係你政府唔俾佢哋咁樣做嘅時候，咁應該係幾時可以開始可以俾人咁樣做呢？ 咁但系大家都冇一个共识喺里面咯。 嗱嗱，佢呢个咧，我有少资料可以补充下嘅，就因为咧喺三月当。那個新冠病毒，即是當這個第五波出現之後，就同埋每日有大量的死亡是基於那個新冠病毒，其實衛生署的醫生呢是出過來一次是解過的。他呢就解釋有兩點，第一就按衛生署那個的條，即是法那個叫做呢是遺體處理呢，他呢是用黃色的 label， 的黃色 label 呢基本上是可以化妝換衣服的，只要是要穿防護的衣服，同埋咧知命為用的時間咧，係要喺一個即係衞生嘅環境之下先可以做，就唔係話做唔到嘅。如果做唔到咧，嗰、那個就叫紅色嘅 label， 嗰個就好嚴重啦。咩伊波拉病毒啊，諸如此類咧，咩炭疽病啊嗰啲咧，就屬於一個紅袋。咁其實黃袋又可以做嘅。咁當時衞生署我係聽過心機咧，係有個衞生署嘅醫生咧講過，佢話當一個新冠嘅逝者死咗之後咧。佢冇咗呼吸，咁其實咧嗰啲病毒咧係冇咗個傳播力嘅。其實佢當時係信誓旦旦咧，就話咧其實係冇問題嘅。只不過咧有兩個有好嚴重嘅關卡。第一個就係咧係嗰個業界，譬如我哋做化妝師嗰啲咧，佢哋驚噶嘛。咁第二樣嘢咧，反為就係翻咧醫院嘅殮房嘅同事咧，頭先阿賢講係啱嘅。佢曾經一段時間，佢哋自己都驚嘅，所以佢著曬防護衣、 全套護裝。 係啦，咁但係而家咧，佢見怪不怪啦，同埋慢慢可能佢消化咗咧，都覺得個問題不大，咁佢都唔著嘅。但佢唔著得嚟，佢會唔會咧係容許業界，譬如殯儀公司嘅五工同化妝師咧，係將嗰個遺體係從屍袋攞出嚟咧？咁呢個咧就個個殮房嘅做法唔同喎。咁啲公立醫院嘅殮房咧，有啲係得，有啲係唔得，有啲係咁嘅情況得，咁嘅情況又唔得。咁於是咧就冇一個統一嘅做法。咁呢個咧，我覺得咧，其實係醫管局同埋個衛生署咧，應該係要有個嘅共識，同埋有個咧就按嗰個法例嚟去做事。咁由上而下咧，就講出咧，即係話其實係可以做嘅。咁然後咧，你所有嘅單位先可以配合啊嘛。而家咧變到咧就係任你不同的醫院咧就自由發揮，有啲得有啲唔得，你又好亂啊！ 係咪需要政府有啲專家講明話係因新冠逝世嘅遺體咧已經就冇咗傳染性噶啦，你哋可以大可以同佢著衫化妝。 我覺得係咯，啊同埋呢個咧就 即係而家冇人理啊。 係啊，嗱就曾經係有醫生講過嘅，即係呢個我哋上網可以 trace 翻咧，就當時的確係一個政府啊，即係屬於衛生署嘅即係高級職員咧，係一個醫生嚟嘅，係佢講過呢句説話嘅。 或者我哋希望呢個節目能夠令到醫管局有啲人聽到，去諗下係咪其實應該即係發條咁樣嘅。守則話可以能夠可以化妝，即係至少話好似阿賢講，而家都話要有通關嘅路線圖啦，幾時會啊？咁其實死逝者化妝著衫幾時可以能夠恢復咧，都應該有個路線圖喎。 係啊，係啊，係啊。嗱，翻嚟而家咧就坊間咧係有殯儀館咧，佢哋係有咁樣嘅服務嘅。即係有殯儀館咧，我就即係唔 唔係因為你政府冇人擔保話嗰啲遺體係冇傳染性，連啲化妝師自己都驚啊嘛。即係你至少有專家講出話冇事嘅，冇事嘅，你哋化妝冇事嘅。咁嗰啲化妝師而家啲化妝師都會聽到一個確實嘅信息，佢自己都驚嘅。佢驚係正常嘅。冇人證實話冇事喎，我哋估冇事啫喎。而家因為好似阿賢講，我連嗰啲殯儀館職員嘅話都唔全部唔做。防備裝備啦，咁即係冇事啦。咁呢個就係都係估估下咯，依家有專家確實確證，係嘛？證明話 唔係，矯正下先，唔係殯儀館，係公眾殮房啲殮房地方啫，殯儀館唔關事嘅。 公眾殮房啲人員都已經唔著防備裝備啊，係嘛？正常化啦，咁即係話好似冇事咁，但係問題又冇專家講確實話依啲遺體已經冇咗傳染性啊。 是啊，都从来冇一个专家走出嚟讲话究竟其实冇事㗎，可以做任何一样嘢㗎，咁今日成个业界咪唔做囉。 但係調翻轉你又冇講， 冇人講，咁你化妝師擔心都係正常嘅，係咪？ 係啊，係啊，啱啱啱，係因為化妝師啊、武工啊，個個自己都有家人啦，咁佢都驚咧。我而家化妝完會唔會我自己領個嘢咧？咁樣，咁的確需要有個專家出嚟講嘅。咁不過我頭先就話咧，其實曾經係有個醫生講過，咁呢個醫生都唔係代表佢私人意見，佢都係屬於呢個政府嘅醫生、衛生署嘅醫生。咁不過當時佢講完咗咧，就個業界 要揾個大粒啲，好似袁國勇啊、許樹昌呢啲出嚟講先得啦。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而家講翻，譬如如果係講翻業界，譬如我哋嘅五工啊，我哋嘅化妝師咧，的確佢嘅心中咧仍然係存有一個疑慮噶嘛，啱唔啱啊？係係啊，然你覺得係咪係咪啊？即係而家業界 一定係啦，學啊吳生話齋，個個都有屋企人噶嘛。咁調翻轉，如果你是真是因为可能处理一啲可能真是有传染性的时候真是传染到的回到家那家人又有事那你说几不好啊。 是啦是啦是啦。 理论上他就个人已经走了呢应该这些病毒都应该随之而散了是吧 那么这些人真的要等专家讲。 要专家讲究竟他的那种传播率有几多或者危不危险是吧个个都会担心我，喂，你个人死走咗啫，但系可能啲病毒仲喺你个身上噶。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唔隔制唔过啊嘛。 系啦，系啊，系。 为安全起见啊嘛。咁以前惯例嘅做法就唔俾噶嘛，唔俾化妆，唔俾着换衫噶嘛，系嘛？咁但系咪会去到个新冠病情全部走晒，动态清零啊，完全咧，然后先可以化妆啊？才可以換衫啊！ 係啊，咪所以咧，頭先阿賢提呢個意見係好嘅。其實應該政府咧就要一個咧係比較即係更加高級同埋有代表性嘅醫生，一個專家角度咧就講解咧，就一個新冠因新冠而過身嘅逝者咧，佢哋咧仲有冇任何嘅傳播嘅能力？即係嗰個病毒啊，就仲 喂你個路線圖啊嘛，好似我哋嘅特首都講明哇。如果問題確診數字是三位數，我就不會每日召開記者招待會，咪有個路線圖咯。咁你話如果確診數字去到五十以下或者十以下咧，咁就啲遺體就可以能夠化妝啦，咁樣或者咩之類。 係啱啊，係應該係有一個比較科學啊，同埋從醫學角度嚟去講咧，咁大家都放心咯。咁如果而家有好多驚嘅，咁一開頭有啲就係好多傳聞嘅，又話咧殯儀館都唔做嘅，即係凡係新官嘅棺材都唔好搬入嚟啊咁樣。其實曾經有段好惡劣嘅情況下咧，其實連殯儀館都聽講都話拒絕做噶嘛。 或者吳興。或者仲係種做法，所有遺體都做過一次檢測， 係 檢測係陰性，化得妝， 係 換得衫，係嘛？可唔可以做一個遺體嘅檢測咧？ 係 有冇啊？而家我哋個個都係要做檢測啦，係陰性定陽性啊嘛？遺體可唔可以能夠檢測到係陽性定陰性啊？如果遺體檢測都係陰性嘅，可以唔需要即係、就是、我哋而家呢種咁嘅檢測方法， 係 遺體式嘅檢測，究竟佢身度仲有冇病毒？ 係。 咁如果呈現係陰性嘅，咪可以放心做咯，加個程序咯。 係啊，係啊，咪呢個可以嘅。所以從一個係科學角度、一個醫學角度咧，其實應該係要做啲嘢嘅。 法醫做咯， 係啊， 有法醫嘛， 係 法醫可以即係驗證啊嘛，驗證個遺體仲有冇傳播性、傳染性啊嘛。 同埋而家你即係每日咧，因為死亡嘅數字都係得十幾個啦， 十七個咁啊， 變咗應該容易做好多咧。你以前每日死二百個，你真係做唔切啊嘛，嗰陣時就嗰陣時就難怪啦。但係而家你係可以做到嘛？ 即係如果死十七個咧，依十七個都可以已經容許化妝同埋換衫。 係。 有可能 的是啊，有可能的是啊，是啊，如果能够化妆换衫咧，就对家人嗰个悲伤个伤感咧，其实就缓和好多 的。又可以瞻仰遗容， 可以瞻仰遗 容，即系搵翻嗰种我哋好重视嗰种尊严啊嘛。 系啦，系啦。 而家变咗你死得嚟都冇晒尊严。 系啦，系啊。而家就当佢好似咧系即系次等啊，或者系就低等嘅死法。咁的确咧，家人就好难受嘅。 好啦，今日时间都差唔多啦，咁我哋就讲讲听晚嘅节目咧，就系海林。施彪信同埋梁冠耀咧，同大家一齐讲演员的自我修养。咁啊，跟住咧就系基哥啊，那些年啊，张伟基嘅节目啊。最后一首歌就系甄乐同唱嘅《拔刺》。拜拜。 拜拜。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